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第五十九节第六十节，散谤圣言，侵凌道德。呢两句八个字，我哋要好重视佢，绝对唔可以大意疏忽。佢系我哋自己立身修行成败的关键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眼前这个世间灾难非常严重，在佛法来讲，再大的灾难都属于花报，果报在来世，果报比花报一定更为严重。灾难点发生的？清凉大师在《华严经》注疏里面引经据典，多次同我哋说明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哋细心观察世人，反省自己，我哋嘅想法睇法唔善，诸佛菩萨对我哋苦口婆心咁教诲，我哋亦听到耳熟啦，但系就系做唔到。佛陀教诲里面最重要嘅，是个基本的概念，它是吉凶祸福的根源，亦是凡圣迷悟的根源。佛讲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同我哋系一体，我哋有冇呢种认知？六和经里面见和同解就建立喺呢一个基础上，所以佛菩萨展现俾我哋睇嘅系无缘大慈同体大悲，特别注重同体。体系乜嘢？体系圣体， 同一个真如本性。所以经论上先常讲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佛身。十方三世佛就指一切众生，包括有情无情。华严经上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子，真情心、慈悲心、爱心，遍虚空法界。这个是大乘教里面的基本概念。清净是绝对不染，平等是绝对无分别，见和同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。我们现在所有一切的错误同这个基本的理念偏差了，甚至颠倒了，颠倒是完全相违背。佛菩萨他们的念头叫正念，正念是念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念整体。我们现在起心动念为自己，为小团体，而且是非利害往往因为自私自利这个错误观念，就没有能力辨别。所以我们学佛，讲老实话，基本的学不到，没有落实。我们将佛法精髓归纳那十句，时时记在心度，同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用这个标准来对照，来修正。我们对人、对事、对物有没有用真情心？如果用的是真情心，那个心就是道心，菩提心之体。自性是菩提心之体，心心是菩提心的自受用，大悲心是菩提心的他受用。哪个是心心？清净平等正觉是心心。所以这十个字就是菩提心。我们起心动念，处事待人接物，时时刻刻用这十个字来对比，相不相应？不相应就是轮回心，相应是大菩提心。为什么知道做不到？ 谚语有所谓，看得破，忍唔过。看得破是明明知道，明知仲要故犯。忍唔过。所以佛在金刚经上教人，一切法得成于忍。世出世间一切法想成就，关键就在忍辱波罗蜜。小忍就有小成就，大忍就有大成就，忍唔到就冇成就。要能忍受，彼此唔会容忍，唔单止自己唔会成就，仲害咗社会，害咗人。而唔众生，所以世尊在六波罗蜜里面对忍辱波罗蜜讲得多，特别重视，特别劝勉。叫我哋平心静气，咁对一切法先有能力融会贯通。忍耐系修定嘅前方便，亦就系修定嘅预备功夫。定能生慧，慧先能解决问题，先能自度度他，咁重要啦。人生喺呢个世间非常短促，佛在经典一再提醒我们，人命在呼吸之间，千祈不要想错了，还有几十年，还有几百年，那是发梦妄想。真正有智慧的聪明人，佢只係把握眼前嗰一刹那，呢种係真实智慧。绝唔会因为任何障难而放弃修行，而放弃积功累德。咁係世间最愚痴嘅人，冇智慧。有智慧嘅人一定将机会揸住，所以忍辱比咩都重要。人生在世间，昨天有个学生来见我，他明年大学毕业，问我毕业之后怎好。 父母有意见，长辈有意见，唔知行边条路好，我就同佢讲：人生一世，你睇古今中外，世出世发，凡系有成就嘅人，佢一定有个方向，有个目标，一生循住嗰个方向，向住嗰个目标努力精进，佢会成功。如果冇方向，冇目标，日日摸索，摸咗成世，一事无成。又要想到我哋嘅能力有限，精力有限，光阴有限，所以目标唔好太多，太多做唔到。而且要懂得随缘，勉强又做唔到。我问佢：我话你读大学嘅目的喺边度？佢话想赚大钱。我话赚大钱边有咁容易噶？我哋喺美国见到好多攞到博士学位嘅生活困难到唔得了啊！台湾黄永庆小学毕业大富翁啊，可见得赚大钱唔系喺学校读书读嚟嘅，钱从边度嚟嘅？前生修嘅因。换句话讲，命里头有，你先有；命里头冇，点赚都赚唔到。观念错啦，对道理、事实真相都唔懂，财富是财布施的果报。我们看到现在社会上发大财的亿万富翁，我们很清楚是过去生中佛门里面种福，他先有这么大的福报。聪明智慧是发布施得来的，健康长寿是无畏布施得来的。你唔懂修因，贪图果报，佛法讲无有是处，冇呢种道理。世间人迷喺嗰啲果报之中，果报享受完之后，这一生中无修福，所以来生就不如今生，一世比一世差了。如果造作罪业，那些罪业非常容易做，不知不觉做无量无边的罪业，尤其是有财富有地位的人，他对社会有影响，一个错误的影响就不得了了。只是这个发大财的影响就害无量无边众生。 佢唔係救人，係害人。能将呢个念头转过嚟，服务一切众生，造福社会人群，呢种功德就大啦，福报亦就大啦。现代人懂得嘅少，唔读圣贤书之过啊。唔读书，唔讲学啦。咩叫修身？忏悔、反省、改过，呢种系真修行，真正做功夫。必须知道，我哋未成佛，未成佛等觉菩萨都有过失。人哋嘅好处系日日检点自己嘅过失，日日改正自己嘅过失，所以佢能成佛。菩萨嗰个地位一直往上升。我哋唔知道，我哋好可怜，只见他人过，唔见自己过。所以我哋嘅前途每况愈下，见他人过，难免要散谤。共高自满，呢种系造业，唔见自己过，自己过失永远改唔到，唔单止改唔到，日日喺度增长，咁点得了呢？识修行嘅人，见到人哋过，就系自己嘅过。自己见唔到自己过，见到人哋过就系自己过。自己谂下，我有冇嗰种过失？我有嗰种过失，快啲改正；冇嗰种过失，勉励自己唔犯嗰种过失。所以我哋喺华严上睇到，真正修行人只有自己一个人，除自己之外，都系诸佛菩萨，都系自己嘅善知识，善财系咁成就嘅。善财嗰种理念有冇错？系咪所谓阿 Q 精神？绝对唔系。点解话唔系？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系唯心所现，心系佛。法所现嘅，为色所变，色是菩萨。所以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真是佛菩萨。他同我们做种种示现，帮助我们断种种烦恼，成就我哋种种德行，可惜我哋读华严未学到，你如果学到，你就系善财；你如果学到，你亦同善财一样， 一生圆满成就，唔使三大阿僧祇劫啦。如果你话我系人，佢亦系人，我睇佢有咩好叻啫？咁你学佛就要三大阿僧祇劫啦。一生成就嘅人，肯定自己一个人系凡夫，除自己一个人之外，通通系佛菩萨大慈大悲嘅示现。呢句话系千真万确嘅事实，绝对唔系妄语。无论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甚至树木花草、山河大地，一切现象，通通都是诸佛如来慈悲示现度化我的。我们能用这种心态来学，就是真正大乘学人。成就自己就是成就众生。为什么？自他不二，自他一体。所以佛在经上常讲，欲度众生先度自己。老实讲，度自己就是度众生。自己真正做出来，做出个好榜样来，我们见到众生觉，想到自己没有觉；见到众生迷，想到自己有没有迷，回头得快啊！所谓回光返照，我们先能得真实受用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